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我想从前，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你等，不怕人说，让爱随风沉默。 人生 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向往。